明长记第十四章。那时三松下到提莫纳，在那里见了一个女子，她是裴勒舍特人的女儿。三松上去禀告他的父母说，我在提莫纳见了一个女子，她是裴勒舍特人的女儿，愿你们现今把她给我娶来为妻。他的父母对他说，难道在你兄弟的女儿中，在我们民族间没有女子吗？为什么你要去从那些未受割损的裴勒舍特人中间娶妻呢？三松向他的父亲说，请给我娶了她，因为我实在喜欢她。他的父母原不知道这事是出于上主，使他找机会攻击裴勒舍特，因为那时裴勒舍特正统治以色列。三松往提莫纳去，来到提莫纳的葡萄园时，看有一只小狮子向他咆哮，上主的神突然降在他身上。他当时虽赤手空拳，竟将那狮子撕裂，好像撕裂小山羊。他没有把所做的这事告诉他的父母。此后，他下去同那女子弹琴，三松很喜爱她。过了不久，他回去娶她，绕路去看那只死狮子，看，在狮子尸体内有一窝蜜蜂做的蜜，他取了些蜜放在手中，继续前行，一面走一面吃，来到他父母那里，也给他们一些，他们也吃了，但他没有告诉他们这蜜是从狮子尸体内取来的。三松又来到那女子那里，有人为他设了婚筵，因为青年人们惯常这样做，但有人害怕他，便请来30个同伴陪伴他。三松对他们说，让我给你们说个谜语，如果你们能在这7天婚宴期内给我猜出来，我就给你们30件衬衫和30套礼服，若是你们不能给我解说，你们就得给我30件衬衫和30套礼服。他们对他说，请你把谜语讲给我们听。他向他们说，食者生出食品，强者生出甘甜。他们3天之久不能解这谜语，到了第4天，他们对三松的妻子说，请引诱你的丈夫把谜语说给你，以免我们放火烧你和你的父家。难道你们请了我们来是为了夺取我们的东西吗？三松的妻子就在他跟前哭哭啼啼说，你是恨我而不是爱我，你给我的同胞说谜语都不解给我听。三松对他说，你看，我都没有告诉我的父母，怎能告诉你？那7天婚宴期内，他常在他跟前哭哭啼啼，到了第7天，由于他不断的催逼，三松便将谜底告诉了他，他就把谜底告诉了自己的同胞。到了第7天，在他进洞房之前，本城的人给他说，有什么比蜜还甜？有什么比狮子还强？他向他们说，你们若不是用我的小母牛耕田，你们绝不会猜出我的谜底。上主的神又突然降在他身上，他就下到阿士科隆，击杀了30个人，拿了所劫夺的东西，把30套礼服 送给猜中谜语的人。以后愤怒地回到父亲家里，三松的妻子以后却跟了做他伴郎的一个同伴。